第44集。 十多年了，他样子也不大吧？ 赵斌有点惊讶。 他说他今年23岁。 翻译医生说。 十多岁就发病了。 赵斌又问了一些其他心脏方面的问题，然后带上听诊器给病人听心脏。听诊器里传来非常明显的心脏杂音，都在舒张期。 从小就容易感冒发烧，有激素的表现，最近有心功能下降，甚至心衰的症状。听诊有心间区舒张期杂音，要考虑先天病或者风湿性心脏病，二尖瓣狭窄。 赵斌跟翻译医生讨论。 你们这里风心病的病人多吗？ 确实不少见，西藏这里很多地方医疗条件差，这几年拉萨不常见了。下面的医院确实介绍来过不少二尖瓣狭窄的病人，问病时都考虑有风心病的可能。 于是翻译医生又向病人介绍治疗，包括药物和介入手术治疗，但是病人对后面两个都表示无力承担，于是赵斌只能建议他用一些口服的利尿剂。病人说着谢，向他们鞠躬，慢慢地离开了。赵斌看着他的身影，他的心里有些隐隐难过。上一次那一对姐妹在重大疾病面前也只能说一句谢谢，离开医院走远。现在这一个年轻人也是这样。这些年轻人们，他们的人生原本很长，现在却只能在倒计时中生活。对于这些病人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时代了，健康对于很多人还是奢侈品。医生对于贫穷依然无能为力。上午晚些时候，天气放晴了起来，高原上又是阳光灿烂，晒得人简直张不开眼。义诊还在继续，医生们冻得脸发红，和当地人一时间看不出区别来。快到中午了，看热闹量血压的也要准备吃饭了，人才渐渐少了起来。赵斌看的最后一个病人是个黄疸的。翻译医生告诉赵斌，病人说自己脸发黄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最近几天黄得太厉害，家里人说这里有义诊，让他来看看。 除了自己皮肤发黄，还有其他不舒服的没有？有没有觉得食欲减退、厌油、恶心、腹胀？ 病人听着翻译医生的问话，不停地点头，用生硬的普通话说着： 不想吃东西，什么都不想吃，我都瘦了好几斤了，一个月啊。 说话尾巴上带着藏民习惯的尾音，听起来似乎并没有很担心自己的身体。看医生的同时，他手里捻动的佛珠也没停过，甚至翻译医生和赵斌交流的时候，他还嘟囔着几句真言。赵斌让他坐下，给他查体。义诊的地方简陋，没有检查床，他只能看看结膜的黄染程度、手掌皮肤的情况、颈部皮肤状态，然后简单腹部触诊了一下。靠近病人的时候，他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。 你平时喝酒吗？ 喝呀。 病人一说到喝酒，兴致就高涨起来，开开心心地对赵斌说： 我们家有酒的，卖给外面人，带回去送人的。我喝酒厉害，你们一生来喝酒，我陪你们。 他又说了几句藏语，翻译医生皱着眉头跟病人说了几句，回头告诉赵斌： 哦，他说都叫他酒神，喝了几十年的酒，从小就喝，每天喝半斤以上，家里就是做卖酒生意的。 这都还在喝？ 赵斌摇了摇头，想起之前接诊的那个肝硬化一天呕血量达到2000毫升的病人，当时自己就因为一时疏忽差点出了大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心有余悸。这时候看着这个病人严重的黄疸，心里面很是警惕。 多半是酒精性肝炎造成的黄疸，现在就看有没有肝硬化，有没有胃底食道静脉曲张。他看起来也是从来不会来医院体检的人，这种病人还要担心有没有肝炎，都要检查看。他常年喝酒，还不敢马上让他停了，怕出现戒断反应，到时候还要指导他一点点戒酒，问他能不能住院详细检查治疗。他情况还是很严重的，我刚才看他手掌，典型的一个肝胀表现，不知道衣服下面胸口这些地方会不会看到蜘蛛痣，腹壁会不会看到静脉曲张。 翻译医生又和病人谈了一会儿，病人的表情才变得紧张起来。 本来他和家里人都以为只是个小病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大的问题。藏民们虽然信佛，但也绝对不是以为佛祖能保佑他们不生百病，消除所有灾祸。他们觉得生病是神佛降下来的考验，而医生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因此虔诚的宗教信仰完全并不影响他们关键时刻对医生的信任。翻译医生一说，家里人就赶紧劝病人去住院了。这个病人走了，赵斌也跟着旁边的医生一起开始收拾东西。义诊结束， C 大附院的人聚在一起，请拉萨市人民医院的领导吃了个饭，庆祝新一年的到来，也感谢领导这两个月的照顾。 感谢院长这两个月的照顾了。 C 大附院援藏医疗队的领队先起来敬酒，仰头一杯干了，队员们也站起来说着感谢，桌上一派热闹的气氛，都在相互捧杯祝福新年快乐。按照酒桌礼仪敬了三巡，院长红着脸说， 其实我们每年是真心要感谢你们的，你们来一趟都带来很多新东西，我们这边医疗水平、医疗条件确实不如内地，高原条件艰苦，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。我们自己的医生在上面待几年，也开始跟不上新的东西。以前我们说，西藏这边因为经济差，卫生条件也差，有自己的疾病谱，你们专家来了，很多还不一定能帮得上忙，因为我们有些常见病，下面已经是很难能见得到了。或者有些下面见到少的病，除了新技术，这里条件达不到，开展不起来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西藏很多人生活条件也好了起来。糖尿病，今年我们都要请 C 大附院的医生来给我们开学习班了。还有高血压、脑血管的病，我真的得感谢你们到来呀！ 大家赶紧又举起杯，客套着喝了起来。 不过呀，除了我们拉萨，后面条件苦得很。去年还是前年，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，有医生进去坚持不下来了，最后回拉萨来的。你们呢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坚持不住了回拉萨是很正常的，毕竟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赔进去啊。 晚上，罗明瑶和黄博怀、朱珍珍在一家烤鱼店聚餐庆祝新年。朱珍珍和男朋友唐毅交往一年，两个人虽然见面时间不多，感情却出奇的好。得知朱珍珍最后一天值夜班，心疼的从深圳赶来陪她，昨天晚上也是待到12点才走的。朱珍珍现在幸福感爆棚，人也格外注意打扮，一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神采奕奕。洪博怀今年都写了论文初稿了，虽然只是一篇中文综述，在老板眼里也是相当有前途的学生，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对他格外赏识。来参加聚会都是一副得意劲儿十足的样子。朱珍珍是看到他得意膨胀就忍不住要戳一戳，这会儿就开始呛声了。 哟，黄博士，今年发了多少篇呀？ 黄博怀是有点怕朱珍珍来这一套的，赶紧收起自己的劲头，谦虚地招呼他和唐毅。 珍姐，新年第一天，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。腾哥，新年快乐啊！ 黄博怀这种时候学起油滑来，让人特别恶心，还挑不出茬。朱珍珍哼了一声，不多说他什么了。朱珍珍转过头，喜气洋洋地去看罗明瑶。 小明，内分泌科怎么样呀？你们周老师人是不是超级好？ 周老师人的确很好的。 罗明瑶点头。 他很照顾我，组上的师兄师姐也很好，带我做实验做课题都特别好。